Part 2. Listen and respond. I know this person. A. Listen to what is said about Miss Chen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below. 一，谢谢，我不喝咖啡，我喝茶。 请问陈小姐喜欢喝什么？A. 咖啡 B. 茶 二，陈小姐不是日本人，她是美国人。 请问陈小姐是不是日本人？A. 是 B. 不是 三， 陈小姐，欢迎你们来台湾。 谢谢。 请问陈小姐是台湾人吗？A. 是 B. 不是